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啊，事到如今已无所可求，这是我仅有的寄托。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朝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只有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才会觉得一切都是老的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大家回到的是90年代的1994年的大陆歌坛。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出自当时的大陆歌坛，但是唱歌的人和写歌的人却是出自大陆歌坛的灵气十足的两位才子佳人，窦唯和王菲饰演。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用一天去回一年。今天我们要跟着这些90年代的大陆流行音乐，回到属于我们的1994年。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喜欢音乐是可以很任性的，比如说高晓松，比如说陈明。陈明学的是机械热处理专业，因为在毕业的时候分配的工作并不对口，所以呢就一怒之下改行唱歌。他只身南下，后来也非常幸运地成为了签约歌手。94年，他正在筹备《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这张专辑。这并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对他来说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再像他的第一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一样，那么陈明将会面临被解约的风险。还好，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一经推出，反响就非常的不错。他和他的同事扛着两大箱的磁带，他们赶着火车，在全国巡回的去宣传。因为大家的努力，这张唱片后来也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毫无质疑地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成熟细腻又独特的声音，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许下的不知砸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人们拒绝我哭泣，今夜无人的降落，寂寞失去了牵绊的女人。 心碎落泪的祈求，我容易憔悴在梦里，丢失了钥匙的我游荡在风中，人们不会记得那是谁。今夜无人的空间，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失去了前方的女人，自由的想要飞。 今夜的寂寞让它如此的美丽。在后来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陈明还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我想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而已。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名字，其实如果你知道就已经暴露了年纪。王子明，他初出江湖的时候还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很阳光的年纪，又有着略显忧郁的气质。他在那个时候被包装成了阳光偶像，第一张专辑在那个年代就卖了30万张。这首歌在当年也为他赢得了伤心王子的称号，94年的十大金曲之一《伤心雨》。 伤心的雨在我心里下个不停，明知不该想你，失去也不可惜，却又如此情不自禁。你的笑是天边的云，在我眼里总是飘不定，纵然你用假意换走我的真心，还是如此难忘记。反复复问自己，为何对你难舍又难续，总是怨自己这样无名无白爱上你。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让我从此看你看不起，怕你再一次再次伤透我的心。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让我不敢再靠你太近，却让我依然甘心为了你。 速度穿越每条潮车线，想快一点回到你身边。迂迂回回的这一路，迷失了方向，却还在原点。前进后退还是不见，要转几个圈才能永远。就算前方依然人山人海，期待爱在转角会遇见，我的真心不变，在每一天微笑着说 my dear I'm waiting for you。 此刻我站在喧闹 陪伴我，永不分离。

当年因为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郭峰名声大噪，也是在那个时候 KTV 里刮起了一阵男女对唱的合唱风。而这首歌呢，又一次让人们喜欢上了男女对唱的这种形式。94年，郭峰和陈洁仪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怀旧曲目之一。只是有些遗憾，大家只记得郭峰，却不太记得合唱的女歌手究竟是谁。直到这些年，我是歌手陈洁仪的出现，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当年我们听的这首歌，原来唱歌的女主角是她，是陈洁仪。1994年，当时的内地流行音乐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就是 MTV。人们接受音乐的方式呢，从单一的听觉上，变成了听和看结合。

闪烁的星星已随风飘落， 随风飘落。 就算你走，不为我再次的挽留。就算你留，能再为我回首。手放在我的肩头，跟我说没有我的时候，我开始想我生命的意义。 知能否在我的心里永留。哦，多想让你把爱记在我的心头，跟我说等过我的温柔，我不再用我轻声的哭泣换走曾经在我心里的失落。当许多的季节像风一般飘过，当许多的面孔像尘埃般闪过，沿着你的爱往下诉说，我只好在这故事中继续沉默。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现在如果你去 KTV 点那些老歌，仍然能够在屏幕的背景上看到当年的 MTV。 这个 MTV 你应该很有印象，祝你平安的 MV。 拍摄的时候呢，摄影棚是一间教室，黑板上用白色的粉笔写着四个大字，祝你平安。有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认真的画画，而唱歌的孙悦呢，则在扮演一名小学老师。1994年，孙悦正式以这首祝你平安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迅速进入了国内一线歌手的行列。这也是作曲家刘青为当年的一部电视剧《都市平安夜》所写的主题曲，祝你平安。 如果你当年看过《都市平安夜》这部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电视剧当中祝你平安的演唱者其实并不是孙悦，而是那英。因为这首歌呢，就是作曲者刘青写给那英的歌，山不转水转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孙悦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就像是在描写他在北京的那种北漂的真实生活，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决定借钱去拍摄了这首歌的 MTV。 结果这首歌因为他的演绎而火遍了全国。94年的时候，当时那英在华语歌坛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大，她也在这一年推出了自己的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为你朝思暮想》。其实这张专辑在内地当时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听惯了那英唱山沟沟那种西北风的听众，对于那英的新的女人的柔情形象并不是很接受，而这张专辑在台湾也并不太受到欢迎。但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是呢，这张专辑开始内地歌手签约，一些其他地方的公司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为你朝思暮想，